话说在前，就看回我们的十二木穴啊，我们看十二木穴哪些比较好用一点呢、啊？这个肺的木穴中府，哎，这个我没用过哎，同学你们有没有用过的？这个我自己的，这是个人的一种偏见吧，总觉得肺是一个比较脆弱的脏啊，我不太会去直接对这个肺这个揪进去太多东西，我自己是这样了、啊、但是不是说一定不行啊。那至于说心包的木穴啊，膻中，那其实不晓得同学有没有过这个经验，我们家里面的人有，就是你揪膏肓揪一揪，膻中会发热，就是这个地方是通的啊，就像官员揪一揪背后腰后腰会发热一样啊。这个那这个至于肝经奇门穴，奇门穴的话，我们到时候《伤寒论》讲到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用在奇门下针啊，泄这个邪热。那关于肝的肝脏的保养呢，因为奇门穴我自己是觉得不太好取也不太好用哦，因为刚好在乳下，所以我通常现在不是有一个那个书叫做人体使用手册，对不对，教你怎么样拍这里打动这里，所以我刚刚讲到一些这个穴道的一些东西，其实跟那本书有很多都是类似的观念嘛，对不对。那一类的教材好像还有一个人有在网络上教，那个人好像笔名叫什么中里八人，是不是，你们有人听过吗？他就有很多很多这类的招数。那我觉得他提到一个做法，是那个人体使用手册那个吴清中提到，还是他提到，我忘记了，就是提到用太冲穴，那是谁啊，是吴清中有提到吗？就太冲穴同学知道吗？这个我们的人的这个骨头的这个位置，对不对，两条大山脉中间这样一个这个气血的瀑布的位置，这里是虎口，这边是合谷嘛，对不对，那脚的合谷就是太冲啦。那这个太冲穴这个地方啊，同学啊，你这个太冲穴你们把它抠进去啊，大概在这一段骨头的比较靠它的骨节后面骨节的地方，同学你们抠一抠太冲穴，有没有同学抠一抠会觉得好酸的，有吗？那你们有没有觉得睡得越不够太冲穴会越酸啊？因为太冲穴它是肝经上的一个穴啊，那我们平常要灸太冲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我们的肝的血不够的时候，我们想要养肝血的时候，那灸它的用途呢，比如说血不够的时候就会容易抽筋嘛，对不对，那当然是比较严重的。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其实哦，熬夜熬太多血不够的人，熬夜熬太多的人很容易中风，说是什么打麻将打得太久了，然后就一直不睡觉，就在麻将桌上中风，有没有听过这种故事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在说，从实际的一个观察角度来说，中医有它的一种蛮卓越的正确性，就是外国人说中风是爆血管，对不对，当然爆血管我不是说它是谎话，而是中国人会觉得血越虚越容易有风邪进来，对不对，所以睡得越不够越容易中风。那只要让这个血液在晚上能够在肝养得比较好的话，那灸太冲可以。然后还有什么时候要灸太冲啊，就是当你生气过之后啊，肝已经被愤怒所伤了啊，肝火很旺的时候呢，就要灸太冲啊，养肝阴散肝火啊，大概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在保养上来讲，我还蛮喜欢用太冲的，那相对来讲我奇门就比较少用。那脾的木穴章门讲过了，肾的木穴荆门，荆门的话在这个后面一点吧，就那个游离端，但是这个骨，但是我不太用荆门，因为我们补肾啊用关元就已经很有效了，所以我们通常用关元以及用复溜的机会很多啊。这个复溜好像是我们待会会讲到三阴交，三阴交的后面过来一寸再下去一寸啊，那复溜跟关元在补肾的效果都很好，而且说真的啦，我要补肾家里面肾气丸多到吃不完，我根本不太想要用灸的， 说多到吃不完的意思是我肾气完全，有时候都请助教啊，一次就买什么八斤地黄啊，多少斤什么，然后就把它包成一包一包，然后就堆在家里面，现在还有这样一个麻袋的肾气丸啊。那这个那中管也讲过了，日月呢，日月我是没用过了，我觉得取穴，我其实我连奇门都取不太清楚哦，所以日月的话我不太有用了，没有在用，因为我们用开药的人哦，如果胆有什么不对，要化胆结石什么哦，我比较不会用针灸，因为胆结石要把它拔出来排掉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呢，就是用药了哦，但是。你如果一下子胆结石就用比如说大柴胡汤把它拔出来，那个人会被严重的刮伤，然后痛到不行，所以我们都是要吃药把那个结石化小一点什么的再来处理嘛，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我不太胆的话我比较没有用这个日月，而且说真的这个胆的这个功能哦，张仲景的那个少阳病的这些药物都已经很漂亮了，就是说是胆经跟脑的关系，就胆经在人的脑旁边绕最多圈，对不对？它真的就是对于脑子里面很多关于人类的这个开关，就是体温要上升还是下降，呼吸要怎么样怎么样，就人类有很多个处于脑下垂体的那个开关是胆经在负责管的，那个到时候教到少阳篇的时候比较能够体认到这一点啊，所以这个穴道的话我反而没有什么研究。那至于大肠的募穴天枢啊，这个就很有用，因为呢现代人的便秘，很多人的便秘都是因为虚所以便秘，因为气虚所以呢肠子不会动，然后因为虚所以肠子不能够分泌出足够的那个润滑的这种液体，以至于大便都停在里面干在里面，那可是我们现在往往会因为一个负面的理由而做出负面的代偿反应，比如说因为虚所以肠子不会动，然后就觉得肠子不动不好，便秘不好，要排宿便，所以就吃什么酵素啦或者其他的缓泻剂，然后就这样的让它能够排，可是在这个酵素或者缓泻剂的这种泻的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你的肠子就更虚了，所以这件事情变成没完没了，对不对？那用缓泻剂用到底会怎么样，就是肠粘连肠套叠，那样子就是变成要送到医院里面去切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有一连串越来越不好的可能性。那所以现在如果你的便秘真的是实热的便秘，那也很简单，什么张仲景那些阳明篇，什么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味承气汤随便吃随便好嘛，最温和的麻子仁丸也可以嘛，对不对？那个是实热的便秘，问题就是现代人的便秘实热的并不多哦，大家都是肠子没有力了所以便秘啊。那如果肠子没有力量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灸这个肠子的这个枢木了，那枢穴在后面灸不到，我们灸木穴效果会很好，比如说这个天枢啊，就是肚脐旁边外开2寸，那我们说两个手指头是1寸半嘛，对不对？就再多一点，那就拿个艾草条，这边热了换这边，这边热了换这边，这边热了换这边，就慢慢换这样子，那基本上其实这样的排便哦，一般来讲灸一两次哦，排便都会开始顺畅，那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点干燥的话，那可能要滋阴的话，灸三阴交那个穴道会比较有用，那等一下教啊，那这样子就蛮有效的，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辅助治便秘的穴道，但是基本上关于便秘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不要因为大便不通畅而给我们的身体二度伤害啊！就像现在有些人为了要大便通畅，每天吃大量的生菜水果，说这样才能够清除宿便。那我这边因为可能讲的一些话人家比较不喜欢听，就是说叫人不要吃那么多生菜水果啊，因为比较寒啊，现在人都已经气虚啦，还一直吃这些清凉寒泻的东西不好啊，所以我这边比较会常常会讲到那种不要吃什么生的青菜水果这种论点，就我常常会说其实青菜水果要吃就吃熟的嘛，这样比较不寒啊，水果煮熟也可以吃啊，你把葡萄放在电 锅蒸熟再放回去，你家也没有人会发现啊，就是叫一些奇奇怪怪的招数啊。那然后维他命 C 缺乏了，那就等到你刷牙的时候会流血的时候再去药房买一颗维他命 C 就好啦。一颗他们最低单位很多药房都是从500mg 起跳，对不对？那个喂大象都很足够啦。人类一天的极限吸收量只有67mg 而已啊，还是62mg， 对不对？所以就我是这种很会逃避青菜水果的人。因为台湾当然还有除了那个寒凉的问题还有农药的问题啦，就是因为曾经看过有人家里面的猴子哦，因为他吃莲雾，那个猴子看到莲雾要把皮全部都扒掉才敢吃，就是不知道他野生动物感知到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人类眼中的黑珍珠可能他眼中是黑炸弹哦，就是所以我就对于那个农药的残留我还是有点怕啦。因为我们家有院子，院子会长跳蚤，那我也会撒一点农药让那跳蚤消灭一下，对不对？那其实你会观察到撒一次农药那个跳蚤灭绝的周期往往是8个月。那我不太相信那个就是农药残余的那个力道可以有8个月的话，你很难说我们现在这种快速生长的植物是很安全的啊。所以有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就觉得好像纤维素我们就忍痛割舍算了，就是有这种感觉。那结果呢，我们的同学或者是助教就有一些回报，有些人他真的就是不再吃那些生冷的青菜水果之后啊，他的大便开始正常了，就是有这样子的例子。那至于说什么人需要纤维素啊，那个来帮助这个排便这件事情呢，我这边应该已经有助教彻底推翻了。我是因为回家吃饭啊，还是要吃菜给家人看，就是不然的话会挨骂啊，所以我还是稍微爬一点。然后如果吃了水果就回家再补吃理中汤之类的，就是我吃水果有解药的啊。那中了毒，那我们有排肝毒的方，回家再偷偷吃，就是我在外面不招惹人的，就是不太用异常的饮食习惯去惹是生非的。那可是呢，我们助教呢就有人是住在外面，那听了我这样教，他就真的是一年之中一根菜一个水果都不吃这样子。然后一年下来没有维他命 C 缺乏症，然后说每天大便都很顺畅，证明说什么人不需要纤维素也能大便，就是有这种非常极端的助教存在啊。所以会让我觉得哎，现在人家有一些论点好像不能说是错，但是好像也没有说多么的正确啊，大概是这种感觉。那至于说三焦枢是石门，石门穴的话，同学我们要绕开它啊，因为石门呢在中国历代是这个穴道的书都在说石门呢刺了之后会直接对子宫有影响，会让妇女绝孕，所以中国人说不准刺。那然后呢也说灸的话效果不一定那么不一定会有那个副作用，但是还是有一点风险，所以也说不要灸啊。石门跟石门穴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各位同学你不要异想天开说好，那我现在想要避孕，那我来刺石门。那因为呢古时候我说过，古时候用的针啊是那种像牙签或者是烤肉串那种针哦，那个针刺下去可能才能够造成石门彻底发挥这个绝子绝孙的疗效。那那个我们现在那种细细的针哦，就是真的听说有些人学了针灸以后就觉得嗯，我要避孕要就针石门，然后就很放心啊，就一胎接一胎的针哦，就是可能绝孕效果现在用那么细的针也没有把握了哦，所以就变成两面不讨好的一个穴，就是你万一动到它，万一绝子绝孙的也不好。那你说我要绝子绝孙说是不是会有效，就不一定会有效啊，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这里就要提到石门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石门跟关元这个穴离得非常近，我们要灸关元就要记得我们就灸关元，但是石门我们就闪开一点。当然因为靠近，所以关元的那个灸的那个热有一点带到，那种温温的带到是没有关系啦。但是如果你真的弄到整个肚子都这样子就到都烫了，那石门也被卷入了啊。所以我们要避开石门而灸关元，这是主要要跟同学提到石门的理由。那关元呢怎么取呢？就人的这个骨盆这边不是都有一个我们说是耻骨嘛，对不对？在性器官上面其实有一个横骨杠在上面的，对不对？那这个横骨呢 上来之后就会下去，因为横骨只有一段嘛。那这个横骨下去的地方，那个穴道呢，那个穴道是曲骨穴啊，骨头转弯的地方。曲骨穴我们算一点，然后肚脐算一点，然后呢从肚脐到曲骨穴的这个分成五等份，然后呢关元在哪里呢？关元在离肚脐三份，离曲骨两份的地方，所以是比较远离肚脐，比较靠近这个耻骨上缘的地方，那那个点才是关元。那关元上面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石门了，这样懂吗？因为很靠近，所以关元的位置大家要取好啊。那关元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养穴，就像人体里面有几个什么长寿啦、健康的穴，那以保养的力道来说的话，我想关元跟足三里是最强了哦，就是以各种角度来讲的最强。那当然还有三阴交，中国古时候有一个针灸上面的传统，就是认为说对于男病人就叫他灸关元，女病人就叫他灸三阴交。那你说三阴交真的可以媲美关元穴吗？很难说，三阴交也有用，但是为什么女病人要灸三阴交呢？那很简单嘛，就是我在帮家里面的女性长辈灸关元的时候，就长辈就会大叫说不行啊，要露毛了啊！就是当你的那个裤子要拉下去这么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那个女生比较不雅观的画面会出来，所以中国人就把女生就丢去说，那你们就灸三阴交代替好了啊。那实际上关元是很好的，只是说古时候的女生没有那么好的私人生活空间，那现在女生连什么 SPA 啊、什么按摩中心都可以去了，那当然自己在家就可以灸关元了。那关元我们说过，在比较现代一点的这个经络图谱啊，关元跟后面两个肾之间都会画一条虚线连在一起，那我觉得这虚线真的是存在的啊。那它这个如果我们灸关元啊，就是肚子要放松啊，不是第一次就一定会有这种感觉，但基本上我灸关元会离得比较远，我不太会让关元一下子就得到很大的热，我那个艾草条都会拿得蛮高的，就是温温的灸。如果第一次可能要灸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才会慢慢慢慢感到后腰有暖，到后来你身体习惯这条路会越来越快，到后来就几乎是一秒钟两秒钟就可以了，就是你把这个艾草条放到关元的上方，后腰就会热起来。好，那同学你们有没有人关元灸到后腰暖过？有啊，有哈，就是这个在西方的解剖学怎么样都不会觉得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有什么连属的，可是在中国的这个看不到的身体的这个观点里面，那个地方是连属的，所以灸了关元等于就在暖这个肾，对不对？然后就等于是点燃命门之火。那如果你要让那个命门之火能够固定下来的话，那男生的话比较是怎么样，吃硫磺在灸关元啊，就是用一些硫磺，比如说一两公克的硫磺拌在饭里面吃掉，在饭前第一口饭吞点硫磺再灸关元，能够把那个能量比较固定在那里哦。那是他们道家的一种修炼法吧，说是男生啊，这个因为过去的这个性行为的活动啊，损耗了能量啊，用这个方法可以把它填补回来之类的。但是因为我自己在课堂上同学中医基础班教了好几次，都是觉得说中国有一套房中术的思考，就是你在做这样的事情要有正确的方法，这样就不会伤身。但是不可以因为学了中医就随意的认为说男女之间的事情是有害健康的哦。男女之间的事情会有害健康，那是一个在做的不够正确的前提才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如果照中医房中术的思想，那是其实是很多地方都可以从这件事情里面得到健康的哦。所以关元呢，可能也只是给一些虚劳的人用来补身体用的。那 那这个官员能够揪到暖的话，就代表你的命门之火啊，就揪到背后暖，对不对？就代表呢，这个命门之火呢，它能够燃烧起来。那燃烧起来，它一方面会能够让膀胱经的这个水气能够蒸动到上面，那另外一条路就是从这个三焦区块到胸部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补气的方法啊，就从官员让那个能量分布到三焦来啊。那膀胱经是一条水经，三焦是水道嘛啊，所以都是从水的这个地方生出气来。来啊，那要提到这个官员的话，我是想，因为古时候的书大家都会说，官员如果是男生灸的话，就怎么样呢？就是一个晚上可以什么很多次房事都不会累啊，它就有这种功用。但是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一种代替春药的穴道，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强壮穴啊。虽然它是小肠的募穴，可是你一旦灸进去了，它会补到肾。其实这也就是外面为什么有些中医一直在讲说，人的心火要能够下到小肠很重要，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讲？又有人说人的命门之火很重要。那其实从官员这件事情，我们就会了解到，其实小肠火跟命门火几乎就是同一件事，因为小肠的募穴就是小肠的能量最后汇聚在那里嘛，汇聚到那里的时候，小肠火就会变成命门火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心肾相交，相交肾要把水气蒸上来，心要把这个火气运下去啊，就是一个人身体里面一个健康的循环。那另外就是上次有提到说是大灸法提到的时候有提到说要泻三阴交，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同学要知道一下三阴交在哪里。那三阴交呢，我们刚刚不是教同学取的绝骨嘛，对不对？那我们先自己摸到自己的绝骨之后啊，绝骨的反面是三阴交，那还是在这个比较后面，在骨头后面一点跟肌肉的缝缝，所以三阴交的高度是不一定的啊，跟绝骨一样，是看每一个人那个绝骨的位置先找到，然后它反面的位置是三阴交。然后这个三阴交呢，其实这个穴道在中医史上面这是一个强盗穴啊，强盗窝。为什么是强盗穴呢？因为三阴交这个名字是他从别的穴道抢来的，就是我们中国比较古的医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三阴交，一般绝骨在这边，三阴交在这边，差不多这么高，对不对？那比较古的医书的三阴交是在这么高，所以这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古三阴交。那个时候的古书上的这个穴道叫做三阴交呢，它是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是一个足太阴脾经上的穴，那太阴是三阴，对不对？厥阴是一阴，少阴是二阴，厥太阴是三阴。那他的古时候的治疗就是说，这个古时候的三阴交呢，它是一个脾经上很三阴经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穴，所以你治了之后可以治疗什么脚底发热啊，什么腿没力气啊什么的啊，就是一个治疗脾经的这个穴道。可是呢，到了后来呢，我们中国人呢，好像在针灸上开始使用下面的这个三阴交，这地方是我们推测说人的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在这地方交叉，所以就三条阴经在此交叉，就把这名字借过来用了。于是现在就变成三阴交的意思是三条阴经在此交叉，所以叫三阴交啊。但这其实是抢来的名字啊，古时候的三阴交不在这里的。那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就知道灸三阴交就可以把能量引到三条阴经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跟我们吃肾气丸的那个效果是很近似的。但是三阴交到底来讲，你引气到三条阴经多半还是引到脾经会多一点，因为脾经的气比其他两条经多，所以通常如果你要有达到那个八味肾气丸的效果，那你就要灸三阴交，再灸复溜，就是复溜专门补肾，然后呢再灸灸关元，把那个能量肾阳补进去，然后呢你平常要多吃肥猪肉或者是羊肉给那个命门火燃料啊。那如果是吃素的人就要吃椰子油炒的菜，那这样子肾就容易补得好啊，大概是这样子。因为吃素的人的癌症比率真的是很高，所以同学一定要 不要让自己，除非是你有逼不得已的理由，或者是严重的挑食，不然的话尽量不要变成一个素食者。因为素食者他，我们都说人的心脏是不会得癌症的，对不对？那心脏的火力就是经过小肠然后输布出去，那同样的那个抗癌的能量我们也是从命门出来。总而言之，就是这个身体里面的能量要很旺，人的身体才不容易有癌细胞残留嘛。那可是吃素的人往往这个能量是特别弱的，所以不管他如何行善积德，这只是一个单纯的物理实验而已，就是吃得很素就比较容易长癌症，就这样啊，他的身体比较不容易产生这种抗癌的力量。那当然他如果有另外有修行那另外算了，但是一般的就是婆婆妈妈就不要冒险做这种事。那这个位置呢，都跟同学讲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同学呢，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其实说是同学啊，其实那个学生的医术根本就比我高啊，所以到后来我都不好意思把他当学生。那他有一次呢，听说我在家里面揪这些什么背后的腧穴啊，什么募穴啊，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其实啊，揪这些喇里喇扎的穴倒不如制造出一条气街。那我觉得他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是特别要补哪个脏的虚损啊，其实就照他的说法做出气街是不错的选择。我们说人的气汇聚在胸口之后还要下降到脚底，这才是健康的人，对不对？就像我们人呢、啊、很虚很疲劳的时候，往往伴随一个感觉就是头在胀，对不对？就是气不能够上来，越好的阳气是越沉下去的。那么要揪出气街的方法呢，他就说先差不多不要揪太久，他说你先揪一下揪尾穴啊。那几分钟他没有跟我讲，但是我后来大概估了一下他说的那个时间，就揪尾穴大概揪个5到10分钟吧。因为揪尾穴就补这个心肺的阳嘛啊，揪尾穴揪个5到10分钟。然后呢，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同气相求嘛，你揪这个穴能量就一开始往这个穴靠过来，然后呢揪尾穴揪一下5到10分钟以后呢，你再揪中脘啊，让能量开始聚过来，然后中脘穴呢揪个10分钟左右吧，然后呢再揪关元。那关元的话就揪差不多至少20分钟到半个钟头以上，而且最好是要揪到后腰会热啊。那他说，他跟我讲说，你揪了关元之后，其实就是三焦的气就会开始通上来了。那就是关元揪到后腰暖，那三焦气开始通上来，那这团气就等于在滚雪球，像做棉花糖一样，这样子开始在制造了，对不对？因为气要够多才下得来，气的密度太薄的时候是会浮上去的。然后呢，这个气有了之后，你要把它沉下来啊。那接下来，其实他就说先揪腹溜，再揪足三里。那其实是足三里为主。那腹溜他是说，如果我们揪了腹溜的话，他说能够让气导引到我们人体最中间的一个脉，叫做冲脉，就是把气再凝聚起来。那他就说，这个那我们就说揪尾5分钟到10分钟，中脘10分钟，然后关元半个钟头以上，然后再揪腹溜揪一下啊，比如说10分钟什么的，然后最后呢再久一点，比如说20分钟揪足三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都说过足三里能够让气通过气接下来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哎，我有教过吧？对，足三里有讲这件事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在这边滚出来的元气就能够下来。他说，如果你揪得好的话，你会感觉到三焦之气如何上来，会感觉到气如何下到脚。那这是一个人体的健康的气的循行路线。那它是因为用这样的灸法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身体会开始去熟悉什么叫做气的健康的走法。那这样子的话，身体会慢慢习惯这个走法，就是人造内功啦啊。那所以如果同学用灸法的话，其实比较讨厌的是上火，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方法要帮助我们自己引气下行。那灸足三里是一个方法，而且足三里啊，你不要手软哦，足三里就一根按草条剪成两半哦，一手一只两边一起灸，不要手软。那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气下来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练太极拳的人说的，一整天过生活的时候，重心只在一只脚，不要放在两只脚，那个是一个让气下来的方法。但是我们一般人其实搭个公车搭个捷运都很容易重心变成放到两只脚，对不对？那 其实要帮到那只脚很简单，就是你用手去帮忙。比如说你在搭捷运的时候，对不对？你用手抓住一根杆子，然后就收掉一只脚，就这样。然后当然站着的那只脚膝盖是微微弯曲的啊，那就不要完全伸直。其实如果那什么中里巴人在网络上说的嘛，就是他那个什么，你光是就平常这样子单脚闭眼睛单脚站，左脚几秒钟右脚几秒钟，慢慢加长时间，其实气就会下比较容易下来。他说如果下不来的话，可以用什么姿势什么跪坐还怎么样帮忙下来，但是基本上呢，重心只放在一只脚是一个帮助气下来很好的方法，而且也是一个让人变健康的很好的方法。那我最近就是觉得好玩吧，就是凡是搭捷运的时候就一只脚站，然后我常常发现搭捷运那个五分钟，就是我就这样的，这一站到一站的时间我用右脚，一站的时间我用左脚，就这样子。那真的是可以发现说你坐一趟捷运之后你身体变得比较好，就是你会觉得身体的感觉好像比较对，就坐个五六站的时候太多就累了啊、哦、那真是。但就是一只脚站立是一个方法。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我们注意力都集中在脚底的话，就会比较容易气下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平常注意力集中在脚底，这种想法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因为运气就是把什么东西把心力集中在地方让气凝聚过去，这个方法不一定是健康的。但是有些方法可以自然做到啊，就是你把两只鞋子脱掉，光着脚去路上散步，那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要小心点走啊，不然的话踏到什么钉子没注意啊。一般来讲散步就蛮能够让气下来的，但是如果你光着脚散步的话，十分钟啊就会有穿着鞋散步的那个一个钟头的效果。所以如果你不怕你邻居嫌你发疯的话，你就光着脚去散步，就随便拿路上随便走啊，就光着脚去逛。那而且尤其是地是有点下